欢迎收听多人小说剧《北斗》，晋江文学城孟西石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女子在百货公司外面摔死的新闻已经上了报纸，那满地血迹也足以吓退不少进进出出的客人。说到底，此事也难说对百货公司毫无影响。若是永安百货、先施百货等竞争对手趁机抹黑，说新兴百货的风水有问题，那往后必定生意大减。若不是看在死者的女主人是名声在外的何佑安，百货公司经理是断然不可能亲自跑这一趟，又是上门赔罪，又是主动提出赔偿抚恤金的。 前两天下过雪，若是因此使得台阶太滑，死者摔跤，那百货公司必然也脱不开干系。 林先生，您说这话可就冤枉我们了。下雪是下雪，可百货公司每日进出的客人那么多，我们必是每两小时就让人将门口积雪扫开的。便是天冷路滑，也没听过除了钱女士之外的哪位客人出此惨剧呀。 前世与我虽为主仆，实则与亲人无异，此番出事我也难受得很，暂且就不招呼你们了，抚恤金回头你们与唐老板谈便可，我一分钱都不要，会让他全数转交给前世家里人的。 何小姐大意，我们会公开为钱小姐刊登一则讣告，说明原因，并请往后客人多加留神，也会称颂何小姐对女佣的仁义。 不必提我了，你们发便发，但不要刻意抹黑前世，逝者已矣，请让他安息吧。 那是自然，那是自然。 第三封信又应验了。目前为止的三次意外，只有第二次算未遂。若说死猫仅仅是作弄惊吓，那么现在就真的出人命了。有了第三次，还会不会有第四次、第五次？对方的目的到底是什么？也许他并不想让何佑安死得那么痛快，所以一次次从他身边的人下手，就像猫捉了老鼠却不吃它，一次次将它玩弄于掌心。说不定上次电影院刺杀事件，对方就很有可能没有要夺他性命的意思。何佑安的脸色很差，不仅沮丧难过，还夹杂挫败。这次他以为自己已经及时察觉并做了预防，可谁能想到还是避不开。若是不相信女佣是活活摔死的，偏偏光天化日之下又有那么多人证，若是相信他的死出于意外，那么那封预言意味明显的信又作何解释呢？林叔觉得在这种情况下再提起梁叶不大合适，但他心里还有些许疑问。 何小姐，我冒昧问一句，您认识梁叶吧？ 你查到他了？ 嗯，我本不该在此时提起，不过为了案件早日侦破，只能问个明白了。 你问吧。 梁叶果真是你的小叔子？ 嗯，确实。 你既然为他缴纳学费，又为何要隐瞒？ 你应该已经见过他了，那你就应该知道他对我的态度比对陌生人还不如。对他来说，我是间接谋害他兄长、害他家破人亡的凶手，不管我做什么他都不乐意看见我，如果让他知道学费来自于我，恐怕更不会接受了。 那倒未必，我看他心如明镜，只是不愿承认，一边从你这里拿好处，一边又瞧不起你，这样的人还值得你去资助吗？ 我对他的好其实只是完成对梁宙的承诺，在我最困难的时候，梁宙对我伸出援手，哪怕他以婚姻为交换条件，但是我不讨厌他。我曾经也想去过洗手做羹汤的安稳日子，可惜天不随人愿，结婚没多久 他就染上了烟瘾，进而又将家产败光。我就算日夜不停地做工，也还不起他的债务。我身上一无所有，唯一的财产就是这张脸。林先生，你觉得一个女人在乱世之中怎么样才能活下来？我若是有甄小姐他们的家世背景，现在我可能也高高兴兴地在西洋留学，学成归国，成为新时代的女性。可惜我没有，我就只有这张脸了。我很厌恶她，却还不能毁了她。 以灵叔的善言，一时之间竟也想不出合适的答案来回答何佑安的问题。所幸何佑安也不需要他的回答。 我的婚姻并不是秘密，只是滕老板不想让太多人知道，因为那样会影响电影的卖座与否。林先生，你是不是怀疑梁烨？据我了解，他虽然恨我，却应该干不出这种事。他别说是杀人了，连杀鸡都不敢。退一万步说，若我死了，他的学费和生活费也就没了着落。他既然猜到钱是我寄的，就更该知道这对他来说是不利的。 你最近行事小心些，如果有第四方来信，或者发现身边有可疑的人，请务必告知我。 说这句话的时候，他也没想到第四封信会来得如此之快。就在林叔离开何佑安住处走到街口时，一名报童迎面走来。 卖报卖报，先生，来份报纸吧，新上的报纸，头版头条，国联不承认满洲国，德意志选出新总理了。 哦，不用了。 林叔正一门心思琢磨何佑安的案子，哪还有心情看报纸。可刚张口说出三个字，那报童却已经不由分说往他怀里硬塞了一份。对方居然也不拉着林叔要钱，塞完之后脚底抹油就要跑路。林叔哪里能让他溜走，当即箭步上前就把人给拽了回来。 哎，你卖报都不要钱了？ 不要钱了，之前有人给过了，他买了这份报纸让我拿给你的。 谁让你拿给我的？ 报童随手一指，林叔跟着抬头望去，大街上人来人往，哪里还有人站在原地不动等他们指认。 他为什么给我买报纸？ 我不知道，他好像往报纸里塞了一封信，让我连同报纸一起交给你，我什么都不知道的。 对方长什么样？ 我不记得了。 你不说我们就去警局走一趟。 我真不记得了，他戴了个帽子，围巾把半张脸都围住了，身上也裹得严严实实，就一身黑色大衣，挺瘦小的，但应该是个男的吧。 林叔见他神色不似作伪，这才伸手将报纸里的信件抽出。信封很薄，里面只装了一张照片，照片上是一个女人挂在白绫上悬梁自尽。林叔一眼就认出来，那照片上的女人是何佑安。这是何佑安其中一部电影里的经典一幕，走投无路的女主角最后悬梁自尽。这张剧照曾经被刊登在大报小刊上，广为人知。在翻转照片背面，也有一行铅笔写就的小字：堂前美人，桥后香谷，镇里枯冢，冬日已尽，春光将临，里外皆血泪。莫名其妙的一句话，连打油诗都算不上，却透着一股渗人的气息。林叔心里明白，这估计就是针对何佑安的第四封信了。可为什么会发到他手上？凶徒一直在暗中窥视他的一举一动，也知道他一定会把信交到何佑安手里吗？林叔皱眉，只觉得自己陷入了别人织好的一张网里，动静越大，这张网的反噬就越强。织网的人就躲在暗处偷笑，他们却连凶手的眉目都没有发现。而这张照片是不是就预示着下次即将发生在何尤安身上的事情会更加凶险？肩膀忽然被人拍了一下， 林叔猛地回头，是岳定堂。对方看他反应过度，奇怪地问， 发生了什么事？ 林叔莫名松一口气，连他也不知道自己为何看见岳定堂反倒轻松一些。 信，第四封。 林叔把信递给岳定堂。 这件案子太奇怪了，凶手看似想要何佑安的命，又只想吓唬他。我甚至怀疑这几次威胁信件或许都不是来自同一拨人。 何以见得？ 你还记不记得第三封信里那首诗用的是报纸剪贴下来的字块，为的就是特意让我们查不出字迹，但这次却用了手写。 也许对方只是特意让你无从对比。 字迹一笔一画方方正正，无法因此判断更倾向于男性阳刚还是女性阴柔。 哎呀，如果以我的聪明才智都查不出案子真相，那么天底下恐怕也没人能做到。 你把这封信拿上去给何佑安吧，看看他作何反应。还有，让他设法将身边人写过字的东西拿到手，信笺纸条随便什么都行。 你是想 一个人就算特意改变字体，但总有些写字习惯是难以改变的。我们学校历史系有个碑文专家，对字迹鉴定也很有研究，我拿去给他看看。这几次案子表明凶手很了解何佑安，甚至知道何佑安的一举一动。 我今天来之前没有事先通知过任何人，但在下楼时立马就收到对方的信件，还是准备经我之手转交给何佑安。 不错，所以对方必定是何佑安身边的人，至少凶徒肯定在何佑安身边有眼线。 多人小说剧北斗，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